很多人呢都会把当下这个时代呢称为是快餐时代，因为什么事儿呢好像都在追求一个快，包括音乐啊，大家希望呢喜欢的歌手能够赶快推出新作品，而且呢不仅要保证质量，还要这个保证质量，就是各种质量。但是呢其实对于音乐人来说呢，这样的要求是有一些过分的，或者说是很过分的。上周六呢刚刚在北京举办了歌唱的赵传就曾经说过一句话，说越是快餐时代越需要我们花一些时间来做一道好菜。仔细算一算呢，今年正好是赵传出道30年，这一年呢他真的是没少有新动作，年初的时候推出了新专辑，现在呢又开始举办出道30年主题的巡演，不知道周六有多少朋友去现场看了呢。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坛新庸碌来跟各位聊的话题就是又见赵传，继续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等待各位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赵传呢对音乐产生兴趣是在小学的时候，当时呢他在电台里听到了流行歌曲，就觉得啊好神奇啊。当时呢他最喜欢的是披头士的歌，那么那个时候呢他并没有想过自己要成为一名歌手，就是爱听，觉得好听。不过呢这个赵传本身呢还是很有音乐天赋的，中学的时候呢他就买下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把吉他，通过自己摸索学会了民谣吉他和电吉他的指法，也算是早期的时候算是自学成才。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就来分享赵传非常经典的歌《爱要怎么说出口》。 深情眼光的背后，谁知道会有多少愁，多少愁。爱要怎么说出口，我的心里好难受。如果能将你拥有，我会忍住不让眼泪流。 爱要怎么说出口，来自赵传。很多人都知道，在1982年的时候，赵传和弟弟赵杰还有几位好朋友一起组建了红十字合唱团，并且呢连续好多年担任主唱。但其实呢在这之前他加入过很多个乐队。当初上学的时候呢，赵传就经常在学校里寻找这样志同道合的朋友，和他们组建乐队办合唱团。后来呢自己又经历了当兵工作，那么等到红十字合唱团成立的时候，赵传呢也已经在贸易公司里当了很久的业务员了。继续来听歌，依然是非常经典的来自赵传的歌，我终于失去了你。 当四周掌声如潮水一般的汹涌，我见到你眼中有伤心的泪光闪动。 我终于失去了你，来自赵传。清晰说，最喜欢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每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脑海里都不禁会追忆起这些年自己曾经为梦想拼搏而留下的泪和伤。一直以来，我都希望自己能以小鸟的欢愉跳跃飞翔在命运的长空，去领悟生命的真谛。生命的意义也不只是高飞，而应该是飞翔。刚才呢我们提到了红十字合唱团，那么这个合唱团终于成立之后呢，赵传经常带着乐队参加各样的音乐活动。那么经过一点点的积累，他们的乐队呢慢慢就有了名气，受到了滚石唱片的关注。 在1987年的时候，他们和滚石唱片正式签约。那么当时呢，唱片公司是跟红十字合唱团这个乐队签的，不是跟个人。而且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赵传都是和乐队一起活动。那么最开始是在1987年，当时呢，滚石唱片想要打造一张合集唱片。那么其实呢，滚石做这张唱片在当时看来还是非常大胆的，因为目的是想在市场上树立一张完整而独特的合集的这样的印象。那么在这之前的合集仅仅是简单的把几首歌拼在一起，所以说呢，据说在制作的时候预算一直都是超支的状态。专辑中的另外一个大胆的地方就是在于启用红十字合唱团。对于市场来说呢，这支乐队是全新的面孔，而录这张专辑的其他几个人都是滚石唱片的招牌。不过呢，赵传和红十字合唱团的那首《最后一次沉默》并没有让大家失望，唱片公司呢也看到了希望，所以说在合集推出不久，他们就迎来了出自己专辑的机会。一起来分享赵传的《最后一次沉默》。 流过时间的一切锁不住我，狂乱的声音也在嘶吼，企图做最后的掌握，再一次向着黑夜伸手，最后一次沉默。谁说任何时刻人们都在追求生存的理由，谁说不知可否已经年少，不是无处选择。轻快的歌，也放纵我的声音，唱着出自那首轻快的歌。流过时间的一切锁不住我，狂乱的声音也在嘶吼，企图做最后的掌握，再一次向着黑夜伸手，最后一次沉默。 最后一次沉默来自赵传，这是一首1987年的老歌。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咱们的歌坛星云录来跟各位聊的话题是又见赵传，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在1988年的时候，滚石唱片为赵传量身打造了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张专辑称得上是华语乐团历史长河当中非常有分量的经典之作。虽然说只有赵传一个人的照片出现，但是专辑封面呢还是清楚地标明着赵传 and 红十字合唱团。其实呢，从这张专辑的细节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唱片公司是想强调赵传，并且弱化红十字合唱团这样的一个概念趋势的。首先呢，专辑的标题当中，红十字合唱团的字体呢，明显要比赵传两个字小。而且呢，专辑的封面是赵传的照片之外，歌词本呢就再没有出现过人物的照片。那么取而代之的是一颗颗的岩石。 那么只有专辑的封底部分才附上了对红十字合唱团的简单介绍，包括成员们的照片还有职责。好吧，一起来分享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由赵传演唱的《我很吵可是我很温柔》。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来自赵传，龙少说，13岁，1991年开始听赵传的歌，基本上每一首歌都会唱，每一首歌都留下了我的青春回忆。我跟我的爱人一起听他的歌长大，如今步入中年，之前去看他的演唱会，在现场听到他的声音，泪流满面。感谢传哥，一路有你。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张专辑发行之后大卖，赵传呢也火了。第二年唱片公司决定趁热打铁，打造了第二张专辑《我终于失去了你》。这张专辑的封面呢依然只有赵传一个人出镜，红十字合唱团的自己显得更小了。那么这也是这个名称最后一次出现在赵传的专辑封面。不过呢，这并不是因为乐队其他成员没有跟唱片公司签约，而是因为呢这支乐队慢慢的就转向了幕后。其实呢，红十字合唱团和齐秦当年的红乐队很像，都是红的啊。他们呢偶尔会参与到专辑的制作和创作过程中，但是更多的可能还是负责这样演唱会现场的乐器演奏。而且呢，乐队成员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哎，有些成员呢中途就因为个人的原因就转行了，还有一些呢因为身体原因不能跟乐队继续活动往下走了。所以说呢，在这几十年之中，红十字合唱团的成员呢已经换了一批又一批。那么记得前几年的赵传还在歌手的舞台上跟红十字合唱团一起完成了一首歌《征服》啊，看过的朋友应该都有印象是吧。并且呢，在同一期节目当中，歌手信还透露自己的堂哥还是红十字合唱团的第一代成员啊，源远流长哈。所以说根据资料推测呢，这位成员很可能就是这个昔日的红十字键盘手苏秉业。好吧，

天再也无法面对的事情，因为面对了勇敢，记忆就会没有你。我的虚弱一直提醒着照顾自己，当初如果照顾好你，现在也不会被自己放弃。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我的坚强和自信，是因为相爱才上演。 勇敢一点，来自赵传。经历了事业和人生的低谷，赵传的心开始慢慢沉淀下来。他说他要闭关修炼，于是从零年开始，他就慢慢减少了自己的工作，一方面呢是调整自己的心态，还有一方面呢也是为了陪伴家人。其实家人对于赵传的改变起了很大的作用。赵传呢是出生在一个传统的家庭之中，小的时候呢父母很忙，很少会陪伴他，即使过节的时候呢也很少能够家人团聚在一起，所以说呢一直以来赵传很少有过节的习惯。但是自己当了父亲之后，他就非常重视培养自己还有孩子们的感情，主要是他本身呢也是非常重视家人间的感情的，不希望孩子再去经历自己小的时候的感受。一起来分享赵传的歌，把悲伤留给自己。 把自己的悲伤埋藏起来，能不能找个爱人诉说我早不在乎的过去？为什么过去到现在会是一场起起落落的故事？难道是前世到今生早已注定我这一生该走的路？如今我 把悲伤留给自己，来自赵传。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来聊赵传。其实呢，赵传还是一个挺幸运的人，在2001年之后呢，他的生活重心转向家庭，一直呢处于一个半隐退的状态，导致音乐市场不景气呢对于他并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他也说了，因为当年呢唱片业不景气，自己呢也很想休息，而人生呢也刚好开启了另外一个阶段，不如呢趁这个机会好好休息一下，好好过一下家庭生活。那么至于再回到乐坛呢，一直都是顺其自然啊，静极思动嘛，我的心情各个方面都已经整理出头绪了，时机到了也就很自然的会再次出发。一起来分享赵传的歌，名字叫做《一颗滚石》，这就是他2014年发行的相对较新的作品，一起来分享。 为青春战斗过了吧，我的摇滚hold 住了吗？那名叫岁月的苦茶，不好喝依然吞下它。 家，跟现实这小子打一架。额夜的梦满身伤痕和泥沙，可是我发誓没有忘了他，那心中的话。我总是一颗滚石啊，谁不缺也随他，什么样的路都不怕，永远做一颗滚石吧，不想为谁停下，翻山越岭后往回看，25年啊。有时候甜，也有时候辣，划破石头留的伤疤，不好看，但我谢谢他。 一颗滚石，来自2014年的赵传的作品。欧玛尼说，最近在听一颗滚石，还有他翻唱的加州旅馆，都不算是特别大众的歌曲，但真的挺好听。品秀说，赵传的歌声苍凉悲壮，大有烟视悲歌的感觉，在靡靡之音泛滥的歌坛，犹如皎月当空，苍松碧立。这词儿写得太棒了哈。今年呢是赵传出道的第30年，他自己呢也已经57岁，将近60岁，但实际上呢他一直都不想长大，只不过现实逼着他不得不长大去变老，他希望能够永远的活在年轻的时候，因为他做的音乐事业需要一个保持年轻的心态，不想长大的心态呢有点叛逆，有点不成熟，但是呢恰巧也是做音乐正需要的。好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最后呢，我们来分享一首赵传的很长的歌，达到了6分多钟，当然了我们时间关系可能放不完，名字叫做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收听，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今晚10点钟说电影，咱们为大家分享的影片是莫斯科陷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明天11点876再会啦。 再一次，我淹没在掌声中，眼前的你竟如此激动，黑暗中世界仿佛已停止转动，你我的心不用双手也能相拥，如果有迷失风雨中，我知道你会为我疗伤止痛，也许我们的世界终究有一点不同，可是我知道你将会陪我在风雨中， 想为你献上最真挚的笑容。感谢你和我患难与共，感谢天我的心有你能懂，感谢在泪光中我们还能拥有笑容，虽然在此刻我们必须暂时互道珍重。 喜迎中秋佳节，在9月17号至9月20号，首单订购即享95折优惠，只要购物金额满1500元以上，即享受9折优惠，同时再送您价值688元的金九银十购物套券。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主持人好，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薇薇，非常高兴为各位带到来自于我们草原当地的特色会七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腱。 那说到好吃的这个牛肉哈，首先要牛种要好啊，另外呢牛的这个部位选择的肉要好，另外烹饪要好，另外制作一定要健康安全啊，这个非常的重要。 对，今天的这些所有的全部为各位做到一个解决。其实我们说到牛肉，一提到产地的话，大家都会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内蒙的好啊。 是啊， 内蒙的话真就是做到了一个草原特色，而且一望无际的绿油的草地当中不但有草，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种类，所以说今天我们牛肉当中呢，每一天吃的都是这些东西，喝的是真正的矿泉水山泉水，所以说它的牛肉的营养和包括的牛肉的口感和其他任何一个产地完全都不一样。 没错，而且呢我们选的是牛当中的牛腱子肉哈。大家都知道牛腱子肉这块呢，它是肌肉和筋的生长在一起的，那么牛腱子上呢有牛筋啊，一头牛的腱子肉呢仅仅有2小块，因此是特别的珍贵，而且这块肉啊非常口感好，而且有嚼劲。 没错，其实呢我们说的牛腱子我们今天还不够，我们今天选取的不是牛后腱，我们选取的都是牛前腱。而且有一个数据显示的话，可能这个800多斤的一只成年牛的话，今天只有大概2斤左右的牛前腱。而且我们说为什么牛前腱好呢，首先第一点，运动量非常非常的大，没有任何多余的脂肪，而且牛前腱才能够做到大理石的纹路。要知道牛肉做到大理石纹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话，口感和营养那是其他的部位无法比拟到的。 确实吃起来呀，这个肉质非常的紧实，富有弹性哈，而且肉里呢带着筋儿，口感非常好，有嚼劲儿，可以说是肉和筋的纹理交错哈，肉质非常细腻。另外呢还有就是带皮牛肉，在生活当中大家很少吃带皮牛肉，但是这回尝了以后真的是让我过目不忘。 没错，应该说呢这个口感 这个味道更是其他任何一个肉质无法比拟的。带皮牛肉呢是真正的牛头肉、 嗯、 牛头肉当中首先那个皮呢非常非常的嫩，非常非常的弹牙，它有很多的这个胶原蛋白的成分，而且里面的瘦肉呢是做到一个肥瘦相间，而那个肥呢一点都不腻，只有香香的口感。所以说入口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弹牙，那个嫩，那个鲜， 大家真可以尝一尝哈、 嗯、 好，这么好的牛肉制品的话是不是很贵呢？实际上呢今天大家赶着了哈、 嗯、 我们今天呢有广告推广的意思在里边，所以呢价格您完全是可以承受的。来我说一下今天的主品在赠品呢，我们有十大袋的酱牛腱子肉150克一袋啊，十大袋、 嗯、 另外呢还有五袋的带皮牛肉150克一袋啊，咱们是五大袋，一共是15袋、 嗯、 那么这15袋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大概是多少钱？ 市面当中一袋的价格是68块钱，那么15袋呢就是做到了1020块钱、 嗯、 而且我再强调一点，我们说市面当中这一袋的话就是一斤生牛肉所打造的， 没错， 所以说15袋就是15斤的生肉、嗯、为各位 做牛肉大家都知道非常不出数、啊、 对。 好，那今天的这个组合只要299、 嗯、 299您拿走的是15大袋啊、 嗯、 既有10袋的牛腱子肉，又有5袋的带皮的牛肉啊， 没错， 那么合一袋也就是19.9块、 嗯、 真的是非常的便宜，性价比也非常高、啊、 没错。 好，我们的热线赶快来拨打是400-015-5151 400-015-5151。你像一般咱们要买一碗牛肉面的话呢、 嗯、 可能一大碗牛肉面呢有的时候这牛肉芯儿都很少看到、啊、 对对对对， 而且还20-30块钱、 哎、 咱们这个呢不到20块钱的一大块牛肉、啊、 没错， 当然这个牛肉呢等于是一斤的牛肉才能够弄这些、啊、 没错。而且更为重要一点的话，今天吃到是营养健康安全的，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看一下食品配料表当中，它是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任何香精、 嗯、 没有任何色素，而且今天这个价格我们说到了299，大家可以来多组订购、 嗯、 我们今天的都是新的生产日期，保质期的时间是达到了8个月的时间、 嗯、 每一袋吃到的营养安全的同时呢还真正是做到非常非常的美味， 299元您就可以把它拿走了，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啊。好，我们的订购热线您听好，400-015-5151 400-015-5151。 别睡啦，没见过装个修像你这么轻松的。 哎呀，不是有全包圆的吗？操什么心、啊、 这么多风格怎么选啊？ 都好都好，不会选就选那更贵的进口白橡木家具，现在不也999一平米都下来了吗？ 那咱升级至花式功能沙发不？ 放得下就升，反正不多掏钱。别问我了，打400-606-8866问明白人去啊，乖媳妇儿。 400-606-8866，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古壁香油，历久弥香，北京老字号，京城老味道，传承数十载，安全又健康。古壁香油，精良出品。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留下啥秘密？ 999一平米，加装豆腐机， 全包圆嘛。400-606-8866， 就在秋天的梦里还有多重力。 北美进口白橡家具，智能坐便盖免费升级， 芝华石头等舱也免费升级， 芝华石头等舱沙发999一平米，不加价免费升级。 400-606-8866，能把我的歌接下去，还送3开门冰箱和滚筒洗衣机。 400-606-8866，真的难忘记。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就这个 feel 倍爽。 怎么爽？ 全包圆一站式整装产品，提标成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五重滤芯纳米净水机，芝华式功能沙发，还不加价，爽不爽？就这个 feel 倍儿棒。 怎么棒？ 多款实木家具样板间，风格不重样，灯和窗帘全齐，还配3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还要多棒？ 行啦，该说电话了。 400-606-8866，400-606-8866，加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